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作者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。 《龙骨焚香》第九篇，十人一笑，第七集。正如孟千姿猜测的那样，景如斯一行借雪崩驱赶雪野人不成，反而被撵进了九曲回肠。当时情况紧急，景如斯生怕所有人都被撵进死路，被雪野人来个瓮中捉鳖，情急之下大吼了声： 大家分开跑，景松放信号。 情形太过混乱，孟劲松也没看见景如斯跑进了哪条岔道，他只知道跑到末了，自己这头一共八个人，这也算是个小队了，他位次最高，自然而然成了领头。方向已经乱了，他开始带人找路，拿夜光笔沿途做记号，也标明人数。进洞前，他应景如斯的吩咐发了求救信号，知道孟千姿应该会前来救援，也知道孟千姿看得懂。刚开始找路时还算顺利，没有遇见雪野人，除了总有岔口，头上脚下会出现通常之外，没再出现状况。走了一段之后，大家停下来休息，或站或坐。其中一个山户倚着山壁，跟边上的人说话。突然那人脸色大变，尖叫连连，他身子扭曲，不断拿手去拍打后背，又发疯般往山壁上蹭磨。 啊！怎么回事？ 怎么回事？ 怎么了？ 怎么了？发生什么 了？发生了什么？ 怎么回事？怎么了？发生了什么？ 可能有东西，摁住他。 孟劲松也猜到了可能有东西，奈何那人急痛之下力道极大，两三个山户都摁不住他，只知道去拽拉他的时候，他身上哐当掉下几个小石子来。孟劲松还以为是山壁上蹭掉的，也没太在意这些细节。后来集三人之力，终于把那个山户摁倒在地。 啊！这，看这，这什么呀？ 这，看这， 是什么？ 救我！救我！救我！ 看这，看这，这什么？ 那三人很快松了手，指着那个人没命的骇叫起来。孟劲松看到那人躺在地上，脸向着他，周身痉挛个不停，如贴在地上跳舞，他的领口处有石流不断的涌入。孟劲松还以为是自己看错了，伸手去揉眼睛，再仔细一看，没错，像是边上的山壁突然活了，一股一股流进那个山户的领口，又包贴上他的头，再然后就是几乎能让人发疯的咔嚓咔嚓的声音，那几个小石子也窜动起来。孟劲松这才意识到，那些根本就不是石子。救人已经太晚了，那个山户的头已经明显凹下去了，甚至有几道石流正向着余下来的人过来。孟劲松一咬牙， 好，快跑！ 惨呼声留在了身后。又过一道岔口时，孟劲松把刘叔的来改成了主字，这条记号路线显示出他们的方向，也暗示着他们的伤亡。 你有没有去捡他的衣服？ 这个时候谁还去捡他的衣服啊？收尸也得等日后了。 都栽了一次了，怎么又栽一次？ 哎呀，这实在是看不出来啊。千姿，我们想到防虫子了，但是这虫子不动的时候跟山壁是一模一样的，一样硬，一样有棱角，我们总不能防着整座山呀。而且起初没有洞，就是地面，我们有三个人走过去了，他是第四个，到他的时候这地突然动了，他的双脚就陷下去了，我们听到咔嚓咔嚓的声音，明知道他的腿正在被啃咬，我试了一下喷火器根本没用啊。好在听到你的声音之后，这些石虫子往下流走了，这才把他救上来。要是你们来得晚点，他这下半身呀估计都吃没了。 跟声音无关，应该是我走近之后 碧山兽的范围也推进了，那些食虫子出于本性纷纷回避而已。 边上的山户还在忙着给重伤的那个包扎，显琼花飞快地在纸上写着什么，又看向孟千姿。 四姐也会碧山兽，那些跟着四姐的应该还好，至于和四姐跑散了的，凶多吉少了。 你记得提醒他们，后援进来一定要有姑婆带队，没姑婆带队绝对不能进来，进来就是送人头。大娘娘身体不行，五妈一上高原就会高反，脑袋会肿得跟脸盆一样大，能带队的也就只剩下二妈、三妈和六妈了。 千姿，你听说过这种吗？我从来没听说过还有这种石头虫子。 没有听说过，没头没眼的是不是虫子还很难说，这是九曲回肠，照我说像肠道里的菌群似的在忙着清肠呢。 照理来说该把重伤的山户先送出去，但前路后路一样凶险，时间也不容浪费，继续往前走说不定还能多救几个落单的山户。显琼花让人结了几件衣服当担架床，把重伤的山户抬上，九人成队，又有伤员，速度大大减慢，孟千姿反而成了前队。显琼花在后头压阵，过岔口时他留了一个七加主，意思是两头汇合了。前有孟千姿，后有显琼花，几个山户心里都定了不少，均觉得自己实在幸运，挺过了一死一伤，如今有大佬在侧，有望活着出山了。又走了一段之后，有个山户忽然想到了什么。 孟小姐，七姑婆，你们说别的人会不会往上或者往下跑呢？ 先管这一层的，这上上下下上头还有上，谁知道一共几层。 那个山户脖子一缩不说话了。又走了约摸半个小时，长绳放尽，好在这头的山户也都背着山鬼箩筐，于是停下来解绳接绳。孟千姿因着速度慢，总是习惯先走几步，前的头顶上又有一个长洞，孟千姿拿手电照了一会儿，提醒后面的人， 过这种洞的时候要小心点，要防上头落东西或者突然被人拎上去。 说完了，手电一扫，扫到前方几步处又有记号，用的是感光笔，手电照上去分外莹亮。 又有山户流出了， 孟千姿心头一喜，趋近去看，居然不是记号，是个小人，三岁小孩画的那种，一个圆圈就是脑袋，几道线代表躯干四肢，小人的眼睛里还在往外落着泪滴子。 谁这么无聊？ 孟千姿忽然想到了什么，回头去看孟劲松。 哎，劲松，来看看，这不会是史小海画的吧？ 孟劲松应声过来，两人之间的距离大概是三到四米。孟劲松走到洞边时，想起孟千姿的话，下意识抬眼上桥，就是这一桥救了他的命。孟千姿看到孟劲松的脸上突然变了颜色，急步后撤。几乎是同一时间，轰的一声，一道石柱砸了下来。这一节长道很窄，最宽处也不过是两人并行，所以那石柱一下子将那一处堵了个严严实实。孟千姿猝不及防，怔了一两秒才大叫道， 劲松，启门。 没有回音，或者说隐约有极微小的声音，那头必然嚷开了，但山长吞音太厉害了，听不到。孟千姿周身发寒，他想起很小的时候看孟劲松打游戏机，有一种也是在弯弯曲曲的迷宫里，小人在里头有时候会遇到怪物，有时候会跌进陷阱，有时明明是通的路会突然阻塞。他们在山场里好像就是误入了这种游戏，怪物会偷袭，也会突然之间把他们隔开。没办法了，他是搬不开这石柱的。孟千姿平复了一会儿，也不管那头能不能听到，大声说了句， 我没事， 大家分头走吧。 说完了，深吸一口气，打起手电继续往里走。 我是山鬼王座，我可以动精灵，我是祖宗奶奶给予了最多天赋的人，所以我理应是最强的那个。没关系，哪怕只有一个人也没关系。 感光记号又出现了，还在画小人，又有凌乱的字写着害怕，要回家，不哭。孟千姿虚着气，手心微微出汗，另一只手一直压着弩臂的机关，准备随时张机。突然手电的光柱拢在了一个人身上，孟千姿面色如常，但一颗心险些跳停了，他差点以为是一头熊。再一看才知道是人，只不过这个人穿着大翻毛的皮袍子，头戴藏式的极保暖的皮毛毡帽，缩在角落里拱成一团。因为皮袍和毡帽大部分都是灰褐色，所以孟千姿误认成了熊。 这不是山虎，这山场里怎么还会有别人？谁？转过来！ 孟千姿松开臂弩，换枪在手。那人又是一阵瑟缩，过了一会儿，哆哆嗦嗦的双手高举过头，手里还举了一个老式的英伦风扁银酒壶。孟千姿看那个人的脸，居然是史小海，他真是气不打一处来。 你他妈从哪儿搞了这么一身皮呀、啊？ 剪，剪的。 放屁！我怎么没剪？ 他突然不说话了。史小海这身衣服看起来挺熟的，他好像就是在最近在哪里看见过。他想起来了。孟千姿脑子里有一条逻辑线完整地顺了下去。 阎罗，昨晚上的山蜃楼骑在牦牛背上的阎罗穿的就是这一身阎罗的衣服。阎罗到过这儿，阎罗要去昆仑天梯，莫非这儿九曲回肠就是昆仑天梯的所在地？江念画的那张图大家都说跟这儿的山形山是一点也不像，可神棍认为图要有技巧的看。再然后我反着看图时，虽然还是对不上，某些线条却迷之熟悉。会不会是我们还没悟出正确的读图法门，但人已经切切实实的到了目的地？ 孟千姿并不收枪，而是枪口略抬，示意了一下石小海手中的扁银酒壶。 那是什么？ 小瓶子，也是捡的。 拿过来。 见石小海做事要过来，孟千姿又改变了主意。 别动，扔过来。 你叫我过去的。 石小海嘟嘟囔囔把饮酒壶扔了过来，孟千姿抬手接住。这饮酒壶非常的精致，也相当洋气，堪称艺术品。壶面上的雕镂纹刻即便放到今天也不过时。这酒壶是谁的，孟千姿心里已经有数了。果然翻到壶底时，边沿一处有一个小小凹压出来的西字。 段太婆。 孟千姿晃了晃酒壶，里头的酒应该喝光了，是空的。他听高惊鸿说过，段文熙年轻时巡山探山是行走江湖的女侠风格，用的都是中式匠人器具。极致上了年纪反而怀念起刘英时的做派，喝早茶，看歌剧，吃西餐，随身的物件也是更趋洋化，精致优雅。 这些东西你在哪捡的？ 石小海一脸茫然，伸手挠了挠头，当然也只是挠到了厚实的皮帽子。 我跟着四姑婆跑，姑婆说分开跑，我就分开。我记得我身边有人的，后来就没了。 这也正常，人在逃命的时候慌不择路，你朝左我朝右，确实很容易失散。 后来我掉下去一个洞， 一下子掉下去，没死。 真是命好，这种肝肠寸断到底有多深纯看运气，有的黑悠悠不见底掉下去粉身碎骨，有的只不过两米来高掉下去等于是掉入了下一层而已。 我就走还留记号，路上看到袍子帽子瓶子我就捡，后来我又爬上来走着路，听到轰我就躲在那儿。 他伸手指向自己刚刚缩躲过的角落，逻辑上没问题，这九曲回肠太绕了，石小海跟孟建松走的不是一条道，但迂回曲折的又绕到了孟建松他们前头。 你一路上有遇到石头虫子追你吗？ 石小海听不懂，又伸手挠帽子。 有遇到石头，石头不追我。 行吧，傻人有傻福，这九曲回肠倒也不一定处处都盘踞着虫子。看来史小海逃窜的那一路相对平稳，希望其他落单的山货也能有这好运气。 哦哦，还遇到羊，挂在墙上，都干了。 孟千姿头疼，跟这种说话颠三倒四的人真是很难沟通。他沉吟了一下， 你还能想起来捡到那些东西的地方吗？带我过去。还有那什么羊，指给我看。 我不知道，我一直绕，头晕。 没关系，记多远带多远。再说了，你不是还留了记号吗？ 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原著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